莫凡出场，大家先想到的是大神杀手之称，再想到的就是冷清的频道。这位选手已经不是话少的问题了，是完全在频道里没有话的。这一点说起来其实叶修都觉得诧异，因为最初接触到莫凡是在网游里，他确实话不多，但也没像想象中那么沉默，看得出他是一个在虚拟世界中还能略沟通。 到了现实生活才完全沉默的，结果成了职业选手以后，游戏里也几乎不言语了。这是太投入，已经完全虚拟现实，傻傻分不清楚了吗？叶修不知道，也没法问，沟通困难吗？随后比赛开始，张家乐原本也是一个频道里时不时要扯几句的选手。 不过上一场对阵叶修，除了两人卡门时的你进来你出去，再没有交流过，话已经算少了。这场看对手是向来不说话的莫凡，张家乐干脆也沉默起来。今天的比赛交流意外的少啊，李一博在转播中感慨着，原以为像叶修和霸图的老将那都是老相识，会扯不少话出来。 结果叶修和张家乐幼稚地闹了那么几句后就没什么了。这场恐怕也不会有什么交流了，潘林立即接话说，莫凡不说话已经算是人尽皆知了。再然后这两位就也沉默起来，然后就见两位选手的角色又是切中路，然后庄园古堡，屋前屋后。 今天的胜负不会都在这古堡中决出了吧？潘林笑着，然后就见张家乐的百花缭乱，完全就是上一轮的路线：后门进，然后一层房间中行走。只是相比上一阵，这次对这一片的房屋构成更有了解，走得更加明确了。莫凡这边呢，毁刃不倦却没走正门，这一次是真忍者上阵了。 娴熟的忍刀技巧，毁刃不倦直接上宝顶了。百花缭乱，一楼越走越小心，以防随时可能跳出的对手。毁刃不倦在顶上步伐轻快，就在所有人以为他是要从第一站叶修对秦慕云时，在顶上掀起的动静入古堡时，他却径直走到了后方边缘，小心翼翼朝下张望了一眼后，随即竟是从这端。 无声地跃下了，整体古堡被毁刃不倦翻过了。此时的他来到了百花缭乱一开始到的位置，然后后门潜入。萧山场馆的客队观众席哗然了，这个超大范围的翻越古堡转移绕背真是太卑鄙了！霸图的汉子们十分看不上眼。 可即使看不上眼，他们却也不得不为张家乐感到担心，因为显然张家乐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他视角的观察角完全集中在对方从正门进入的这种可能性上。莫凡的毁刃不倦自后门进入古堡，飞快开始搜索，房间一间一间被迅速盘查，毁刃不倦不断接近百花缭乱的身后。星星粉丝们激动啊！ 偷袭这种事儿吧，在游戏里也不可能一击就把对手结束掉。关键是偷袭得手的那一瞬间，对手的仓皇忙乱，那对观众来说就是一种观感享受了。此时的毁刃不倦不断接近，张家乐还不察觉，他也在小心勘察着，但是却完全忽略了自己走过的身后。一道房门轻轻撞上。 跟着又一道房门被轻轻打开，为防打草惊蛇，两个人的行动都小心翼翼。虽还未谋面，但两人都是将对手当作是在房间，甚至自己附近来看待的。只是这次一关一开，百花缭乱的动向终于被莫凡捕捉到了。一个箭步。 毁刃不倦就已经到了百花缭乱刚刚掩上的那道房门身后，毫不犹豫的就将那扇门轻轻拉开了。莫凡熟悉古堡结构，百花缭乱进入这间房，应该再没可能性将视角再投向这扇房门。这间屋接下来的出口只有一个， 百花缭乱的行走只会是朝那个方向。翻身滚入，毁刃不倦已经开启了遁身之术，起身疾跑，依旧悄无声息，双手已在飞快的结印人法乱身冲。毁刃不倦化身一道残影窜出，张家乐此时才察觉到动静，说什么也来不及了，百花缭乱被毁刃不倦一击命中。 哦， 伴随着毁刃不倦翻越古堡过来之后的紧张激动期待的心情在这一瞬间完全释放了，这就是偷袭的快感，这种刺激是观看其他战斗都无法享受到的。空禅双杀，火焰斩，断灭，毁刃不倦接着就是三段攻击，百花缭乱全中浮空，结果浮空反倒是给了张家乐反应的机会，立时就有手雷从半空中跌下，手雷全是范围攻击，张家乐只要对毁刃不倦的位置判断一个大概，就足以做出影响他的攻击的。毁刃不倦呢，疾跑、跳起、蹬墙借力、折向反跳，瞬即流畅的一系列动作，手雷落地时，毁刃不倦却出现在了百花缭乱的上空。好家伙，张家乐心中只及闪过这样的惊叹，他频频送于叶修的惊叹，一场比赛之后就送给了他的又一个对手星心莫凡。数道闪光伴随着他的惊叹已经刺到了面前，噗噗噗噗，接连数响，百花缭乱身子急坠，毁刃不倦也急落踩下，疾风手里剑后立即就是雀落跟上，百花缭乱轰然坠地，整个房间似乎都在颤抖。毁刃不倦雀落之后借势就要弹开，对他而言这套攻势已经足够长，是到了他该停下来调整节奏的时候了，结果这一借势势头竟然十足，轰，毁刃不倦直接横身撞到了天花板上，跟着竟然没有马上自由落地，而是被吸在了天花板上，准确来说不是吸是推，被推的也不只是毁刃不倦，这间房内的设施在那一瞬间又被推了东倒西歪，脆点的甚至有被直接推成碎片的。爆缩式手雷，很及时的一个爆缩式手雷就在百花缭乱坠地的瞬间爆开了，就这屋内的空间除了百花缭乱没有不受影响的。毁刃不倦借势想要跳开，结果借到了爆缩式手雷的势，于是直接就被掀到屋顶上去了，更因为空间有限，爆缩式的冲击力无法尽情的扩散，被推至尽头的毁刃不倦竟被顶得掉不下来了。虽然这也是只是短短的一瞬，却已经足够百花缭乱的枪口对准他不知多少次了，枪火喷出，又一颗手雷丢出，天花板上的毁刃不倦转眼就被吞没，但是紧跟着他却已经又回到了地上，但是百花缭乱的枪口却也立即跟着调转过来，弹药继续蜂拥而至，天花板上枯黑一片的一个替身草人谁也没有再多看他一眼，也就电视转播还给了这边一个特写替身术。虽然让毁刃不倦立即从空中坠地，但却还是没能够逃过百花缭乱的追杀，房间两道门，唯二的两个出口，莫凡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没办法让毁刃不倦过去。非但不能过去，为了减少所受伤害，毁刃不倦越躲越是退后。和上场叶修在房间内所遭遇的一模一样，无懈可击的百花火力网最终会将目标逼入死角，然后收紧，在绚烂的百花中夺尽生命。叶修最后借百花缭乱的火力从墙上破开了一个洞，莫凡呢？莫凡能有什么办法？叶修以前用过一次的法子肯定是不管用了，张家乐不是笨蛋，莫凡只能用他的法子。毁刃不倦猛然大退，在没被逼到这种程度的情况下，他却以这种大姿态直接退了个彻底，张家乐连忙调整火力压上，这短短的瞬间给了莫凡一个空档，一个操作毁刃不倦结印的空间，人法影舞。 七十级大招的结印操作，莫凡在这么一个瞬间的空档中就完成了。毁刃不倦顿时变成十多个，原死角站位的那个瞬间就被百花光影卷成一团泡影了。不大的房间，十多个一模一样的身影，有密集恐惧症的观众这时候都已经没办法看下去了。 趁乱走人！ 潘林大叫。 拿大招当脱身技，莫凡也真够舍得。 李一波感慨着。拾荒出身的莫凡，安全第一，逃跑至上，为了安全脱身，用什么那都是值得的。十多个毁人不倦，真假谈不上，影武之心可以随时切换，张家乐似乎只能死守两个出口，一个都不能放过，可对方也不会就排着队往死守的两道门冲啊，再出来几个攻击骚扰一下行不行？难办了。带入张家乐处境的观众都在皱眉摇头，一脸无计可施的模样，但是随即就见整间房内百花盛开。如果说之前和叶修的对阵大家嫌弃没有看到那种疯狂绚烂的百花式打法的话，那么现在他们见到了比他们想象更疯狂的百花。房间屋里全是光影，百花缭乱，十多个毁人不倦都已经只剩下模糊的身影了。全息投影可以将地图中的妨碍观众观看的一些东西很智能地截取掉，可是角色攻击施展出的效果他们只能如实的投影了。张家乐没去想什么真假，没去管什么左右出口，没去理什么攻击牵制，他干脆就让百花开遍房间的每一处，将所有的毁人不倦一网打尽。他虽已回归了他最初的本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忘记了那两个半赛季的疯狂。百花可以燃尽在一切，在那时他坚信着，而现在当有需要的时候他也不会放弃尝试。那三年的夏天，疯狂的百花试图燃尽一切的百花在小小的房间内盛开着。